对手，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，理想今天终于等到，分享光辉盼做到，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缘地送赠，是你 我的嗜好是乱发脾气，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，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命，到处幻想乐透会中个两三亿，哦，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，我就是凡凡之辈，我想办 NSA 偶尔也打打瞌睡，哦，凡凡之辈，我碰到脸是杂技还会喊万岁，凡凡之辈，我就是凡凡凡凡凡凡凡凡之辈，你也是凡凡之辈，我们一起来做快乐凡凡之辈。我的男人缘哦几乎是零，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，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挤，哦，我的青春永远不低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会找不到我，永远站在角落，守着你来去像阵风。爱你的结果，我每夜痛苦好久，面对心痛许承诺，请爱情给我一分钟。 坚强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见过我的发，见过了长发，见你地上偷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和你的谎话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。 千长挂肚，经过几

大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在这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伸长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谁让我牵挂？是你啊！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。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想？

最好的事情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幸运。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。